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20节，又妄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前面讲过横取人才，这是属于道，道决定是负债，负债呢当然要偿还的，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佛所说的全是事实，因果通三世，所以欠债要还钱。这一段讲的是杀生，杀生是欠命，欠命决定要还命。那么由此可知，杀根道其实是真正的自害，决定在这个地方占不到便宜，得不到利益。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决定呢不干这个事情。反过来，不道得大富，不杀了得长寿。你想想看，富贵、健康、长寿是人希求啊！为什么造这个恶业，损自己的财命？这是愚痴到了基础啊！这个注解里面住得非常好啊，虽然住得不多，但是啊确实能够提醒我们对这个事实的重视。小注里面说，上言横取啊，前面一段啊讲这个横取人才，而以妄杀吉言之也。这个借助是讲冤枉杀人，以妄杀之事很有爱财吝财而起，古今中外这些事情我们听得太多了，看得也太多了，尤其在近代，我们在报章杂志这个资讯里面几乎天天都见到，所以孟子然则非自杀也，一见而与义相同，最为直接痛快，妄杀之事略言其故有其叫冤枉杀人举了七个例子那么人，这是佛经上讲的，命有生命有慧命杀人一般只知道是断人生命，还有一种障碍别人慧命的、断慧命的，那个罪过比杀人身还要严重。这个道理与事实确实不是大圣大贤说不出来。 杀人生命，在一般世俗里头有这么个说法，49天之后啊，他又投胎了。他是被人冤枉杀的，如果他的佛路还没有尽，他又到人道来投胎了。所谓是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呢，这是讲因果循环轮回的现象，这是真的，他会来报复的。正当的行为，圣贤人都教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必给人结怨？极力的要把冤仇化解，大家和平共处，互助合作，这有多好呢？何必要讨债还债？要冤冤相报。这个世事的恩仇，这就是轮回果报里头第一个因素啊。那么这些，总而言之，都是从贪嗔痴起。所以佛讲贪嗔痴叫三毒烦恼，三毒要不消除，不但是轮回无尽，三恶道总是不能离开。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的好啊，我们常常读啊，要记住啊，菩萨慈悲在卧道里头度众生，只要你有真是好法善根，菩萨都帮助你。可是帮助你超生了，你再得人生了没多久啊，又回到卧道去了。他不能从人道往上超生，人道打个转，又回到卧道去了。这个现象，因果，我们看得清楚啊。只要你稍微冷静一点，就在我们周边，就在我们眼前我们能没有警惕？没有警惕，愚痴还随顺烦恼，还随顺习气，这是经上讲的可怜悯者，讲的一禅体一禅体可怜悯者，不是讲的别人佛在经上字字句句是讲的自己，应当警觉，应当觉悟。那么这个地方，他是跟我举了七个例子。第一个是断狱这就是法官判案子。受到人的贿赂，冤枉别人取杀别人这是冤枉杀人第一种古今中外都有第二呢，这是行私行私是什么意思呢？行军，这个私是军队行军作战的时候放纵属下士兵 是掳掠人民的财产，杀害无辜的冒功，这个事情有啊，历史上也很多。所以我们从历史上去观察，自古以来做大将能有好儿女有好后代的太少太少了，什么原因呢？滥杀无辜，只有这个将帅明理，读过圣贤书，爱护老百姓，这个少，后代也非常好。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郭子仪，儒将后代好啊。所以我们在历史上仔细去观察，凡是不爱惜人命的这种将帅啊，后代都非常凄惨甚至于自身呢都不保这个很多很多。第三种呢，用药，这是讲医生现在医生这种医生太多了你这个病呢本来很简单很容易给你治好的，他为了要钱故意不给你治好为什么呢？你天天找他了，天天送诊断费这个心很不好啊，等于杀人一样把人家病拖延了，轻的病拖成重病到最后不能医治这是有意去杀人，比那个容易杀人的罪还要重其目的呢不过是取财而已第四种是破运这个就是现在所讲的堕胎，堕胎是杀人，罪过极重现在人不懂这道理你看看佛所讲的这个小孩投胎到你家来跟你家四种缘是报恩的，如果是报恩来的你把他杀掉了是恩将仇报，恩又结成冤仇了，你说麻烦不麻烦？如果是报仇报怨来的这一下子是怨上又加怨，这加重了所以这个事情决定干不得，极重极重的罪业读佛书才了解这个业因果报的可畏也那么世间人为什么现在做这个事情这么普遍我们常常出门在这这个坐车看到这个车上都有广告堕胎1200元这个医生在打广告专门替人堕胎，这个医生呢说个不好听的话，刽子手专门杀人的他杀一个人得多少钱呢？不过1200块钱这个罪不得了你欺一生欠多少人命你得到的利又有几何干这种傻事情 世间许许多多谋生的行业，他不干，他干这个事情。那么这是讲杀人，杀畜生，那就更不必说了，更多畜生也是命啊。你杀一条命，将来你要拿一条命去偿还他。世间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会有流血？无非是杀业的果报。佛说得好，如果要想世间永远免除刀兵劫，这个刀兵劫战争，永远免除战争，佛说了一句话，除非众生不食肉，众生要完全断绝肉食，世间的战争就没有了，就真正能避免了。换一句话说，你还想吃众生肉，你就不能避免战争的祸害。我们学佛，特别是念佛，祈求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们想想，还能不能吃肉？虽然佛在经上没有说这么一条，我们自己要能想到还吃肉决定不如法。换一句话说，你要能够把肉食断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有把握。还不能断掉，勉强说我吃三净肉。往生确实没有把握，理与事都要清楚，都要明了。第五种啊，叫亚骨。诈财陷害，蒙上横虚。这个事情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抗战期间，我在贵州念书。向西云贵一带，少数民族他们养蛊。这个放蛊害人呢，也多半是为谋财害命啊，干这个事情啊。第六种啊，风水，迁坟害人，掘地之祸。这是看风水先生的。往往也是因为贪图钱财，破坏别人的风水。这个居心就不善了。佛家对这个事情，阿难问是佛吉凶经里面就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佛在经典上 讲这些东西，说明其所以然的道理。风水用现代的话来说，居住环境，我们人有居住环境，鬼神也有居住环境，我们破坏鬼神的居住环境也惹祸。戒经佛告诉我们，树木高度超过一个人都有树神。树神是什么呢？有一些灵鬼依附草木，他依附着他的，那就是他的家了，他住在那里不是树成精成神了，是有鬼神呢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佛告诉比丘从前在山上住小茅棚就地取材搭个茅棚，那当然要砍树，砍树一定在三天之前去祭祀去诵经咒怨，请他们搬家先打交道要借他的房子，我要搭个茅棚休息人与人关系要处得好，人与鬼神的关系也处得很好请他迁居不是任意可以能砍伐的所以今天天灾人祸这么多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没人晓得，今天人只讲科学，科学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这也是属于杀人第七个荣思这就讲是杀人会命，这个思是老思误人子弟，误人终身，害人子弟这个杀人是不一样一个是杀人生命，这是杀人会命罪过等同。这个后面结论上说，不有人祸必有天险，虽曰杀人失足自杀耳。尤其是杀人会命的这个在佛经里面讲的，这个罪业比杀人生命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那么这段事情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大家读读这个经呢就了解了就知道破坏人学佛，障碍人学佛这个罪过有多重经一开端佛举一个例子有两个比丘讲经说法有一些人就因为嫉妒来破坏造谣生事使听众对法师失去信心这个讲经道场被破坏了，造作这个罪业的人，我们在经上看的，经上是讲我们人间的时间的1800万年堕地狱我们人间1800万年， 地狱跟人间有时差了，时差很大了。哎，在地狱里面感受的无量劫，所谓是度日如年。啊，何必要造这个罪业？念头一转，随喜功德，那你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啊，随喜是绝没有嫉妒，绝没有破坏，欢喜赞叹。啊，劝导人好好的学，你这个功德跟讲经说法功德一样。啊，殊胜的果报不可思议。啊，你看看祸福，常言说得好，都在一念之间。一念觉，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修无量无边的福报。啊，一念迷，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佛菩萨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恩德，有多大的恩德，诸位从这里可以能体会得。啊，这是佛真正救度我们了。啊，我们要感恩的。用什么方法感恩呢？依教奉行。啊，真正听懂了，相信了。啊，认真努力去做，这是报佛恩。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